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反美统一先锋队12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周边举行集会，表示强烈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撒手。参加者通过举行用绳子扎住美国执政者肆意放出战争狂言的嘴，撕破美国国旗的仪式，来表示了他们自己的反美感情。集会结束后，反美统一先锋队向美国大使馆提交了抗议书。另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实践民主化家属运动协议会10号在首尔的塔古公园举行第1133次南朝鲜的反美统一先锋队12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周边举行集会，表示强烈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撒手。参加者通过举行用绳子扎住美国执政者肆意放出战争狂言的嘴，撕破美国国旗的仪式，来表示了他们自己的反美感情。集会结束后，反美统一先锋队向美国大使馆提交了抗议书。另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实践民主化家属运动协议会10号在首尔的塔古公园举行第1133次周四集会，表示要求释放梁新球和废除保安法，还揭露和谴责了美国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阴谋活动。